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随着假期的来临，可能我们所有人身边的朋友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不过呢，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小伙伴出现，就是从小到大哈，他们上课不是很认真听讲，下课呢也不太认真的温书，可能没见过他们付出几分努力，但是却可以笑傲考场，回回甩那些恨不得不吃不睡每分每秒都扑在学习上的人好几条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有太多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举出的例子，包括在古典音乐当中。这就是古典音乐当中我们也经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那究竟这些孩子，尤其在古典音乐当中，后来他们的人生会不会像从小那样的一帆风顺呢？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讲讲天才。当然了，这些天才最绕不过的可能就是莫扎特了。永恒的魅力，今天的穿越午后开始了，我是汪卓。 听着耳边来自于莫扎特 G 小调第40交响曲。其实我们也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位四岁就能创作，六岁就开始跨国巡演，17岁就懂得和命运抗争，25岁成为全大洲第一个公开和权贵对着干的自由艺术家，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为世人留下了600多部优秀作品，其中不少都是一房数百年，这算不算是天才呢？是的，如果他不算天才，天才又该是什么样呢？这位小神童，他的名字就叫莫扎特，几乎没有人没有听闻过他的大名，就算是没听过，当然也听过熟悉的旋律吧。那今天有何的魅力，大部分时间和你一起来聆听的是莫扎特。耳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是它的第二乐章，因为很多地当中都曾经出现过。不过呢，今天特别为你挑选了明快的第一乐章。 Thank you. 听着莫扎特他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像他的小奏鸣曲当中的土耳其进行曲，还有很多段，比如说像弦乐小夜曲啊，一些交响曲的片段，很多很多，这些我们都觉得，哎呀，真是莫扎特这么多的荣誉或者是这么多的成就。可是你知道没有，这些并不是重点，因为这些只是莫扎特偶尔兴趣所做吧。他最大的成就应该在于歌剧，像《费加罗婚礼》《唐璜》《魔笛》《后宫诱逃》，都是步步都是出类拔萃、惊世骇俗的。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他在歌剧当中序曲段落，这是非常著名的《费加罗婚礼》。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Non più avrai questi b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leggero e galante,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 Non più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ter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e le bell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nocino d'amor. E le bell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nocino d'amor. Agorieri può far becco, vanno stacchi stretto sacco, schioppa in spalla, sciabra al fianco, collo dritto, 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onor,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la marcia del fango, per montagne e per valloni, con le neve e i soglioni, al concerto di tromboni, di bombardi e di cannoni, che le palle in tutti i tuoni, all'orecchio fatti schiar. Non ti avrai quei pennacchini, non ti avrai quel cappello, non ti avrai quella chioma, non ti avrai quell'aria.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e 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nocino d'amor. E 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nocino d'amor. Che 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 ritorn, che rov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 ritorn, alla gloria mi ritorn, alla gloria mi 刚才听到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莫扎特《费加罗婚礼》当中有序曲，又在其中最著名的段落“不要再拈花惹草”。那其实呢，在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可能是和天才莫扎特有关吧？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下半时段的时候，也为您准备了其他作品当中的音乐。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你最熟悉的是哪一段呢？这一段算吗？ 护你的秘密，不让任何人听见，我会发笑令你怀念。如果我是一首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从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本市出现降雨，截止今天上午10时，全市平均29毫米，城区平均40.3毫米。今天下午仍有明显降雨天气，山前及东部南部地区有暴雨。目前本市处于暴雨黄色、大风蓝色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卫视跨界歌王第三季于上周末迎来了第二场半决赛，至此通往总决赛的入场券全部决出。点评嘉宾谭维维时尚潮范十足，他不吝传授假声转换等歌唱技巧，同时又注重情感的传递与表达，备受观众和跨界歌手的喜爱。本期节目中，谭维维在开嗓与吴秀波合唱是否默契的配合之下，呈现出了别样的经典。游戏互动环节，点评嘉宾与跨界歌手分组进行引字版歌曲 PK， 谭维维与薛之谦、黄子佼合作演绎健康歌，搞怪逗趣的动作引得台上台下爆笑不止。最后因该轮环节惜败而被惩罚做俯卧撑，三位点评嘉宾齐上阵，谭维维作为其中唯一的女性格外亮眼，尽显长久以来的健身功底，被封为隐藏的怪力少女。而在跨界八一拉歌会环节，谭维维再上阵，与跨界歌手们合唱打靶归来、游击队之歌之外，还发挥集体精神为隔壁班帮唱我是一个兵。本周六晚跨界歌王总决赛暨歌王之战即将打响，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回来，我是王卓。今天的穿越午后和你一起来穿越的就是天才。其实有的时候让我们从小就羡慕，或者是现在长大了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天才，真是天才就好吗？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莫扎特，当然还有另两位天才的故事，一会儿呢也将会为你带出他们的音乐。那上半时段呢，我们也一直在聊莫扎特，听莫扎特。不过呢，莫扎特的确是英年早逝，而且死的还是挺奇怪的。有人说是缺乏维生素 D， 还有头部受伤，还有很多的各种的说法，至今呢也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不过可能天才真的是留在凡尘的痕迹，总要有那么一些难以解释的神秘才够带感吧。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的音乐，因为我们总是相信他是音乐使者。现在继续来聆听来自于他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你可知道爱情是什么。 莫扎特的故事在告诉我们，其实上天总是很公平的，如果你既有绝世才华，可能就不会再拥有世俗的快乐了吧。天才固然可以享有今年的盛赞，却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煎熬。刚才我就说过，今天不只为你讲莫扎特这个天才，可能还会有影视当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说像海上钢琴师，前一秒还围绕在钢琴手的周围狂欢的人们，在听到 America 一秒当中之内就如退潮一般的离开，只留下了孤独的琴声。因为只有钢琴师是属于海上的，钢琴师没有离开船，而在船上孤独地过了一生，即便最后他也没有离开他从出生到成长的这艘船。来听听在剧中他的演奏，好像他是没有老师的，就是一个自学成才，但是却斗过了在陆地上非常著名的钢琴家，可能只有在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出现吧。 Thank you. 刚才听到的那几段琴声都是来自于电影当中，好像是在船舱里面，主人公1900这位钢琴师，他的名字就叫1900，他在船舱里面所弹奏的这些钢琴的音乐，可能大家就是为他疯狂，就是因为他是天才。这个故事呢，是关于钢琴，是关于尽头，关于彼岸，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天才。像在电影当中这样天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很多，比如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和你分享的那些让你觉得平时都不太用功学习，但一到期末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有好成绩的人，他们是有天赋的。也可能有人说只要努力了就可以，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努力了多少，但是真的还是不如天才。继续吧，来聆听一下在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其实我想，虽然即便是刚才听到的钢琴是那么的炫技，那么的耀眼，但是此刻这样的安静才是属于这个天才的。这是来自于艾尔加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但是他的演奏每一次一推荐版本的时候都会把杜普雷的这样的版本推出来。杜普雷虽然是天才，是的，从小就万千宠爱于一身，大家都拜倒在他的琴声之下，觉得这样的天才一定会有着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可是呢，即便是天才，最终 也是要独自面对病魔。所以原来繁华背后尽是落寞，天才留给世人的除了对他们迷之才华的膜拜，更有轻轻的感叹和无尽的追思。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天才的故事，我是王卓。那之后呢，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风吹送，抱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到下了心海回头，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看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回忆在心，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音乐与故事陪你们在一起。 Yes, I d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